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上清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回龙观到西三旗进京方向常规拥堵。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功德寺桥。此外，安利路仰山桥下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排到了丽水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啊，今天的天气不错，我突然想赋诗一首《江畔独步寻花》，杜甫的诗，怎么样？啊，不用鼓掌了，不用鼓掌了，有才嘛？主要是天气好哈，这天一好呢，就想赋诗一首。干嘛笑啊？对，是的。今天呢，早上出来大气透明度不错哈，终于看清楚前方的路了，也终于不用雾里看花了，终于看清楚了啊，原来迎春花是黄色的呀，原来桃花是粉红色的呀，然后突然就想起了这首诗带给大家。好了，闲话少说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是新朋友方便的话，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大家庭尤其是家族二群了，这两天太热闹了，哎，你们每天那上万条信息是几个意思啊？有新朋友进来之后呢，大家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哈，都是因为喜欢汽车音乐会相聚在一起，还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在群里的气氛特别好啊，互相帮助哈，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啊好的生活，要高兴的话呢，再加为什么私人好友什么之类的，哇，太棒了！好了，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敬业。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据说呢，今天局部地区呢还有这个雨啊，或者是雨夹雪，然后注意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了，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什么呢？汽车夜市解决方案，升级赏花自驾推荐，世界花卉大观园。好了，赶快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1到2月份销量达到19127台，同比增长7.1%，其中混合动力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系销售比例的14%。 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广汽丰田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电池无忧计划。怎么讲呢？就是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者是20万公里质保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无限年限、不限里程的电池延保等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那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全新的感受哈。正如一位刚提车的车主所说的，哎，新车起步很平顺哈，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或超车都是游刃有余，刹车的调教呢也是非常有质感的。掌声呱唧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Cosmos and Preacher Young。 第39名曹格阳光。 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 第38名 梁文音王铮亮满满。 有时不安满满，因为爱情满。 第37名 凯奇社日光倾城。 第36名 DJ Snake Justin Bieber Let Me Love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ce when we were young didn't care at all, wish I could go back when we were young。 带来这首《氧》，宇宙和生命组合，一首很唯美的电子音乐，时尚前卫又不失温馨和浪漫的感觉，让人如沐在阳光下， 吸取着春天的温暖气息。虽然今天不是那么的温暖哈，今天也没有阳光，但是在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阳光。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风间比较沉迷，像情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你指着闭上眼，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黑夜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 很简单，在音乐当中寻找阳光的感觉。Come on， 清爽的日本小品阳光，不算是正处于风雨期的主流时尚，却又浸透着美式流行乐历史底蕴味道的音乐。来自曹格的阳光，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39位。让一起唱。就是这么简单，插播广告。 Smart 耀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hold 住未来，一起一起哈。好了，看看我们新朋友都有谁来了，二维码收到哈，待会儿一一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当然先要过我这一关哈，先要加你为好友。好漂亮，你好，真的是好漂亮哈。还有号，还有这是次家是吗？啊，先念新朋友哈，28 ways， 别着急，待会儿念你啊，已经念完了。 All bless， 还有雨佳、安娜、 好啦，收到你们的二维码。还有新朋友，福来运转，我喜欢你，大号加你好。还有新朋友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啦，还该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老朋友的名字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28 West 又点到你哈，许健，超的幸福，一子鱼，原来曹操哈。New me, Jessie, 抽烟喝酒烫头，说句心里话，你们好。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会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背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湿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 是不安满， 自梁文音和王铮亮对唱的《满满》。你会说，哎，这两人怎么会有机会合作呢？对呀，其实是源于唱片公司的撮合哈。两人录音呢是在两地进行的，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北京啊。梁文音呢首先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之后呢将接力棒传给了王铮亮，然后王铮亮就在北京啊配合这个录好的梁文音的这个音，然后跟着他的音乐的走向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其实听起来真的像两个人就在一个棚里完成的哈，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要说科技真的很发达，那说两个这个唱将哈、啊、实力也是很不错，特别是王铮亮能够跟着别人的音然后走下来，完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唱那样的感觉。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地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 斯卡奇社的日光倾城，这首歌曲大胆融合了西方文化还有中国情调的多元化风格，音乐和词曲浑然一体，温馨而纯净，简单而又不乏内涵，优雅而且不浮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used to believe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ay go to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美国流行男歌手 DJ Snake 还有 Justin Bieber 合作的这首 Let Me Love You， 这首歌曲可谓是强强联手了，发布首周便排在了英国专辑榜亚军位置，而后呢获得了公告牌音乐奖最佳舞曲电音歌曲的提名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 Let Me Love You 汽车音乐会稍后回来。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巨大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皮皮虾好久不见，是在北京的北航至臻大厦啊，好详细的地址。一天一点暗恋在密云收听，还有在海淀的超德幸福，在金融大厦的这是韩炳正是吗？还有抽烟喝酒烫头，你又在说大叔什么的。毛毛虫呢是在丰台区收听，还有许健是在朝阳区的首都机场，哎，改到佳佳那儿上班了哈。龙航呢是在海淀区收听，还有前程在北京西站收听，要去哪里啊？还有 Maggie 是在四方桥西收听，一王爷呢是在中国足球协会啊，有事情要谈是吗？牛米呢还是在顺义收听，在延庆的小文你好，还有在路上2018现在是在定慧寺，哎，学生还没放假啊，你怎么不到学校去了呢？还有没有发位置的啊，瑶瑶妈妈是在石景山，不用说了，每天你只发位置然后不说话是吧？你知道石景山的瑶瑶妈妈就好了。还有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哈，Win 是在大红门收听，大兴的，舒森呢是在西二旗收听，还有娟娟在登城收听，字母妹妹呢还是在紫玉华府，哎，字母妹妹每天都上班的时候啊，还有英兰呢现在是在，这位置，这是国外是吗？啊，我就知道，除了在北京收听之外呢，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在收听，而且除了中国的其他国家也在收听，是不是？全世界都在收听。一种顿时的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的，一牛一兔一只猴，你好，一会儿拉你进群哈。特洛伊你好，还是在大同向我们问好。小牙二维码收到，007收到你的二维码，还有雨涵是吗？好，牟超，还有入主白宫收到二维码，待会儿一一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新朋友还是像他们一样哈，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然后呢把你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来看看汽车夜市的解决方案，世界第一大安全气囊供应商展示了他们最新的主动安全技术，这些功能当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们的第三代夜视解决方案。好，据称呢，这是世界上首个可以在完全黑暗或者大雾当中，就比如像昨天哈，探测到交通危险和生物的夜视系统。眼神不好啦，高度近视1000多度啊，昨天那天开着车真是相当危险，建议您加上这种先进的技术哈，然后这看不见咱就看这个高科技来感探测一下哈。一，前方有危险请停车啊，停下来。什么，明明什么都没有吗？就是一个石头好吗？请停车，什么都没有吗？明明就是一个啊，好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Maroon 5 Kendrick Lamar Don't Wanna Know。 第34名， 青蛙乐队小跳蛙。 第33名， 方大同春风吹。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 第32名， 王铮春风。 第31名 ，Charlie Puth French Montana How Lo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home, home, home,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she's got someone new. Yeah. I see but don't believe it. Even in my head, just in my bed, maybe I'm just a fool. 这段电音的处理很特别哈，声音很有趣，让这首歌曲呢变得很亮眼。刚刚这首歌呢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Maroon 5，还有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这首 Don't Wanna Know。这首歌曲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特别有趣的歌，来自青蛙乐队的《小跳蛙》。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来自青蛙乐队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

哎呀，这个春风吹得太唯美了。王铮的《春风》这首歌呢，由小柯来担当制作人，所以歌曲呢很有它的特点哈，就是优美婉转动听，歌词呢像是一首朦胧诗，表达了音乐的唯美意境。就像我前面吟诗一首哈，王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胭脂啼，这样的感觉。其实关于春天的诗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你随便一两句都能够吟诵出来哈。比如说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啊，还有比如说二月春风似剪刀啊那首诗啊，还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啊等等。就说你看到这样的美景，你就忍不住就想赋诗一首，然后再配上这样的音乐，简直是太绝妙了。上周全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王铮的一首不算新的歌曲《春风》，但是听起来特别应景。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Charlie, you know what it is when you hear that, hey, Montana.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She said, wh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You're calling me, bab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acting so shady. I've been feeling it lately, baby. I'll admit it's my fault. But you gotta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Shorty Olivia when it comes to scandals. Top down. Fell in love with the panties and the top down. Shorty trying to creep and I can't stand. Creeping through the window like Grantman. Talking to herself, going crazy. Fresh vanilla guys both going crazy. I don't know what you thought. I don't want to hear, I'm sorry, my fault. Come see you again, 声名鹊起。再到和 Selena Gomez 合作的那首啊。久唱不衰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再到个人专辑展现出的天赋灵巧 Chili Puss 的才华毋庸置疑，万众期待的这一首 How Long 又将成为一首霸榜之作了。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的第二个小时还有适合今天天气听的朴树的生如夏花，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王菲匆匆那年，王力宏的美，何洁的小永远等等。喜欢这些歌曲呢，待会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

来自 Katy Perry 水果姐的这首 Birthday。 好，以往歌曲不同的是，在这首歌曲录唱过程当中， Katy Perry 在几个高音处都尝试模仿 Mary Carey 的唱法，在创作过程当中也有意的模仿 Mary Carey 的同名专辑的创作方式，向前辈致敬吧。也不知道有没有经同意哈，就是有没有告知前辈 Mary Carey 我的这个唱法像不像你啊，在模仿你可以吗？其实前辈应当是不会介意的哈，总觉得我的这个地位啊这么不可撼动，你可以啊这个学就慢慢学吧，这个离我还那么远，慢慢的走吧。其实孰又不知道后生可畏这句话。 Katy Perry Birthday，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刚也加入很多发来二维码的新朋友，加你们为好友了哈，待会儿就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各位新朋友，也欢迎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春季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世界花卉大观园，踏青时间呢是四月初到五月底，刚好是这个时候可以开始了。如果说世界花卉大观园一年当中的颜值巅峰时期，那绝对是春天的这个时期，四月到五月，满园子的郁金香一览无余。在赏百花厅的时候，你可以懒懒地躺在躺椅上，享受着名赏百花厅里满室的花香萦绕，缕缕阳光曼妙地洒落在身上，你肯定有一种冲动，想让满身的倦怠都涌上来吧，然后就在这里沉沉地睡上一觉。多少过你来过，美啊，到花丛当中去睡一觉吧，一睡就是一百年，然后就变成了睡美人。怎么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中路马家楼立交桥向北200米就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Karen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45，欢迎起床后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路上。好，此时此刻是在上班呢，还是上班已经打完卡已经出来了？还是说我就不上班，开着车出来逛？好了，不管怎么说哈，在听汽车音乐会，我们就是朋友啦。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越野车，那种狂放不羁的感觉哈。当然要为它配的都是有节奏、有质感的音乐，有重量的音乐。今天为它定制的音乐来自五秒剩下的这首《Everything at the End》。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While you were slipping through my fingertips, taking every breath away with all the mistakes I made, from all the letters that I say, this is everything I didn't say. I wish I could make you stay, and I'm the only one to blame. I know that it's a little too late. This is everything I didn't say.This is all a bad dream. All the songs that I wrote, all the wrongs that I hoped would erase from your memory. Holding on to a broken and empty heart. Hours I should have bought, all the hours I lost, wish I could bring it back to the star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是来自 The Bellers 拜拉姐妹的这首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我不喜欢它，我爱它。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让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享受到音符的敲击感，也会给你精神加满油的。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王菲动人的声音配上感人的歌词，每个音符都敲击着听者的心，演绎着电影当中感人的剧情和动人的情景，无不令人为之动容啊。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